有本功 喊你进还。 别人开心，问看你唐罗氏家门好不幸，唐僧只是有的多疑，今日表弟不破名，问一次那曹州儿子啊在不问你， 会参台一本小微灯、哦、顿教上额朝、哦进京，兼从贪腐，天子定了夺。 天台府子斩首去下，引之下地。 领旨。小威们，拿到法场。 Thank you. 废物的二次进教吾皇万能。废物的二次进教吾皇万能岁， 启将二次上殿有何吩咐？ 将他父子斩首，还有乌云镇守樊城，亲自定了都。 命我身后带领三千人马去至樊城，众大乌云即将问罪。你亲家带领四十名校尉抄杀无辜，定制下的 定制。校尉们抄杀无辜去治。 何罪？本章精彩，不免报与二老爷知道，就此马上交片。 吹得面披肩，中军帐门里人马也活的，乌云转回环。 Thank you. 相处何断了。 Thank you. 天奔疆场，平息朝时天落 再请听《长亭会》。 朝，众将官， 有。 臣，潘天明旌旗之上有一斗大孙子，将是包世贤的班师还朝，等他到来，将我血海冤仇细事一遍呐、 人头人马一，大
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梅兰芳灌制的京剧《太真外传》的唱片，请听《刺汤》。